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因为你知道我会怕走丢。

愿沉默中迸发聪明智慧。 经典九六九世界孤独症日特别策划， 让爱一起飞。 独家专访北京新希望孤独症康复中心创始人、首都十大教育新闻人物杜佳梅， 让爱一起飞，希望不孤单。 自闭症、孤独症，大家对于这样的词汇了解程度还不高，有的甚至是知之甚少。然而这是一个不容被忽视的群体，杜佳梅呼唤整个社会的关注，呼唤人们用爱灌溉这些孤独的花朵。 可能大家都知道4月1号是愚人节，但是很少有人知道4月2号是自闭症日。我们也经常说呢，自闭症日呢其实就像是上帝开了一个玩笑，但是他忘记收回去了，所以呢我们都没有搞明白为什么会生个自闭症的孩子。所以对于孤独症的家庭来说，不只是一个孩子没有希望，整个家庭真的都没有希望。退休以后孩子还需要自己去照顾，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沉重的压力。所以我觉得社会应该是有责任和义务来帮助这个群体更好的生活。 倾注爱心的同时，孤独症患者更需要专业的知识和科学的培训体系。作为在这一行业打拼了6年的杜佳梅，对孤独症康复行业从业者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用他的话来说，要有一颗慧心， 并非说有爱心就一定能做，一定你还要聪明，你要能够有这种举一反三的能力。因为每个孤独症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你可能学会了这个孩子我怎么做，那么可能另一个孩子呢还要教。那么如果你学了10个、20个、100个孩子之后，你第101个还要教的话，那你会做得特别特别累。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提升规律的能力，然后呢去推理的能力。所以我们倡导了孤独症的康复训练师是要慧心的， 通过教育的手段让孤独症孩子找到人生的光明，一直是杜佳梅追求的目标。她希望社会能为孤独症儿童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希望学校能够为孤独症儿童提供更多接受教育的空间和可能。 如果他没有机会和渠道进入学校，这个孩子训练的再好其实都是浪费了，因为他可能就只能回家，他回到家之后没有环境，他所有的训练到的技能就只会退化，退化以后这个孩子真的终身就需要养护，而且他们养护起来还特别麻烦，他们还会有各种情绪问题啊、攻击行为。但是呢，如果你有好的渠道能够让他进入普通的学校，然后呢我们的学校还能给一些支持，那么这样的话这些孩子可能在学校能够健康的、快乐的能度过下去，那他的能力也会不断的提升，这就是个很好的良性循环。 杜佳梅的新希望孤独症康复中心向社会发起倡议并得到了广泛支持，宋庆龄基金会为此成立了孤独症资助专项基金。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北京林业大学 MBA 社会导师刘彤为此创作了这首动人的歌曲《让爱一起飞》。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呢，成立了一个孤独症专项基金，那个专项基金呢，也是我们新希望啊发起的，得到了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领导的支持，我们就做了一个大型的一个倡导活动，4月2号嘛，在木偶剧院举行的。当时呢就是刘彤老师主动的跟我们联系，说他这边呢写了一个歌，也是一个跟孤独症相关的歌，叫让爱一起飞，这个名字特别好，发过来一听特别的感动，音乐也特别的美，而且那里面的词吧我觉得写的特别贴切，歌手吧也是爱心歌手，一个是那个童谣，别人把他称作是小邓丽君，歌声特别甜美，还有一个呢就是陶燕青，也是星光大道的一个月度的冠军，然后还有一个小女孩呢也唱歌特别甜美的叫李依依，她应该叫少年歌手，她是唱那个小孩那个部分，然后呢一起呼吁大家牵起手来帮助这些孤独症的孩子来给我们写公益歌曲，他们自己还掏钱来支持我们这个专项基金，想希望我们的这些孤独症的孩子呢有更多的人关注，康复事业能开展得更好。我觉得这首歌一方面呢是唱出了这个对孤独症孩子的这种关注关爱，同时呢也把这个刘彤老师他们这种爱心也真的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吧。 让我们托起你的梦，让爱一起飞， 我们愿和你去看世界的美， 我们希望你心中阳光明媚，祝愿你的彩虹在心中轮回。